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阴谋之恋，编剧陈慧君，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寂灭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四集，幕后之手。 马维权在交代中供认了杀害王金富并企图嫁祸杨大妹置他于死地的罪行。然而使803和沈西感到奇怪的是，罪犯一系列所作所为均为他人所知识，而他竟不知道雇主是谁。更不可思议的是，全部过程仅仅通过电脑打印的匿名信为纽带， 简直是天方夜谭。哼，一封匿名信就能让你去杀人吗？ 我说半句假话，你们就枪毙我。 马维权，你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具体的交代清楚。 我说我偷了同财厂的钱以后，一直提心吊胆的，每天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就这样熬了半个月，半个月以后偷钱的事也没人提了，我才放心。这一天我下班回家， 马维权，哪儿跑？你给我站住！ 欠债还钱，你小子想赖账啊？ 快去吧！ 对，爸，好小子，你太好了，跑得了今天，你跑不了明天吧？ 哥们儿，哥们儿， 和尚你跑不了庙。 哎呦，哥们儿。 还出来 点，宽限几天，哥们，宽限一个礼拜，好不好？ 宽限几天？我们他妈已经宽限你一个多月了。 就是， 你他妈的把客气当福气啊！ 来， 10万元，小子，我们这几个钱也是流血、流汗、流水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他妈做生意亏了本，也让我们跟着一起倒霉啊！ 哥们儿， 走，别废话， 搬出来。 对， 他家伙，行，你们搬东西，你们。 哎， 别！ 不，你们不能 拿！去你 妈的！求求你们，不要搬红木大钟，这是我娘家的配件。 是我老婆的，这是 什么娘家不娘家？你男人欠了钱就得还。 我告诉你，欠债还钱。 这些破烂值不了几个钱，卖多少赚多少，不惹们还要回来上来跑。 来，走 走。 你这个死鬼呀！你把这个家也毁了，我跟你一刀两断。 老婆带着孩子跑回了娘家，屋子也给搬空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喝闷酒，想起晚报还没拿，就跑到外面信箱里去拿报，结果发现一封没有地址、没有邮政编号的信，信封上用电脑打印着我的名字。我觉得奇怪，马上拆了信封，里面掉出一张用电脑打印的信纸，上面写着你干的那种事正巧被我发现了，不过 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不会去告发你的。但是为了这个秘密，你必须为我干一件事，事后重金酬谢。你不是正需要钱吗？至于干这件事的时间，我另行通知。还有，你如果同意，就在门上贴一张三角形的红纸。我想了一夜，我知道偷铜材厂的钱的事被发现了，我就完了。再说，要是他只让我为他办一件小事儿，第二天我就在门上贴了个三角形的红纸。 马维全，你难道没有想过要看看那个神秘的知情者吗？ 想过。第二天我没上班，专门在家里从窗子往外看，可是整整一天也没见到什么可疑的人。 后来呢？ 后来，大概是在5月6号，我又接到同样的信，上面写着，这件事很简单，你必须在5月8号将有名的打桩模子王金富送上西天，至于怎么送你自己想办法，但提供一个信息，王金富以前的女朋友杨大妹藏有一把防身匕首，还有，看完信，请你打开信箱，内有3万块定金，完事后再付5万块。 你接受了？ 我当时吓坏了，这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王金富是你中学的同学啊。 是，交往虽然一般，但是有时候打群架还去帮帮他忙。我一夜没睡。我急需要钱，这8万块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想来想去，我就横下一条心，干了。 于是你就利用在杨大妹家修房子的机会，偷了那把匕首，还顺手拿了那只蛇皮袋，对吗？ 是。5月8号那天，我偷了部残疾人的载人车，悄悄地跟踪王金富。他从发廊美容刚一出来，我就冲上去了。 哎呀，王金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马维全，你这是…… 哎呀，不得了了！听说你那个新娘子陈丹丹被卡车撞了 啊， 送到杨浦医院去了。 这真的？ 哎呀，谁骗你啊？大家都在找你呢。 出租！ 哎，拦出租难，叫他去杨浦更难。快坐我的车走吧。 好，快开啊！ 他一点也没怀疑，坐上了我的车。半路上，我递给他一瓶放了安眠药的矿泉水，他喝了以后就睡着了，我就把他拖到永和新村一幢刚建好的新工房的地下室，用匕首杀了他，然后装进蛇皮袋。 当然了，你也并没有忘记摘下他左手无名指上戴的那枚钻戒吧？ 钻戒也藏在我们家墙壁的夹层里头。 你怎么把杨大妹推下山了呢？ 事后我越想越怕，后来听说杨大妹闹婚宴，往婚宴上送骨灰盒，我灵机一动，要是杨大妹死了，不就是情杀吗？这样我就没事了。我知道杨大妹去了黄岩，就追过去了。 你杀了王金富以后，就再没有收到过钱和信吗？ 没有。这时候讨债的又逼上门来了，我也急了，想起陈丹丹现在成了富婆，还不是我成全她的，她欠我这份债应该向她讨回，于是我就给她打了个匿名电话。想不到后面的事你们全知道。 押下去。 是，走。 803， 嗯， 这件特大恶性杀人案终于水落石出了。 可是沈西啊，那躲在幕后策划的究竟是谁呢？ 这 家伙手段如此狡猾，隐藏的又是那么深。哎，你不觉得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吗？ 我建议应该把写给马维权的匿名信和写给杨大妹的匿名信赶快做一个分析比较。 对，立刻行动。 是。 几封匿名信一对照，果然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打印的纸张也是用同一种比较高级的纸，而且通过化验发现这几张纸的右下角都印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隐形郁金香花样， 而通常这是某一单位所特有的象征。这一发现使803和沈西大为兴奋。 哎，沈西， 嗯， 赶快组织力量进行全市通查。虽然有私通打字机的单位是很多的，但是印有这样标记的纸张的单位啊，那是绝对很少的。只要范围一缩小，幕后的罪犯他就一定会暴露。 是。哎，803， 嗯， 你呢？ 我另有任务啊。我得去给陈丹丹小姐送这3万块钱呢。 当803第三次摁响陈丹丹家的门铃时，陈丹丹带着迷惘的神情开了门。 警官，你 又来了，是不是？ 我希望你带来好消息。 我想这次啊是个好消息啊。 哦，案子破了。 对。 凶手是谁？ 就是那个敲诈你3万块钱的罪犯。 天哪，他为什么要对金富下毒手呢？ 很简单，为了钱铤而走险嘛。哦，对了，陈小姐，这就是你的3万块。 哦，太感谢了，警官，谢谢。 我想从这以后啊，你就不再会有后顾之忧了。罪犯将得到严厉的惩罚，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苍天有眼，杀人犯终于落了网，金富在九泉之下也会感谢你们的。 他也会感谢你的。为了他的死你承担了很多痛苦吗？ 谢谢，谢谢 了。 祝你走运，陈小姐。 与此同时，沈西带着人马分头在全市各个区进行紧急调查。几天下来，各个小组将各自调查的四通电脑打字机单位的情况全部汇总来，竟没有发现一家的办公用纸是印有隐形郁金香花样的，这使得沈西大为沮丧。 803， 嗯， 他熬了几个通宵了，还一无所获，太叫人扫兴。这个罪犯也太狡猾了吧。 沈西啊。 啊， 休息一下吧。 啊， 哎， 嗯， 你知道今天的电视是什么吗？ 今天电视，哎呀， 嗯， 哎，你不提醒我倒忘了。 小， 别的不看无遗憾，足球错过了，喊冤枉啊！哎， 你想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吗？ 又是广告。 使你的居室更加高雅，更加富有浪漫情趣吗？那么就请选用郁金香高级喷塑涂料，它将令你对生活充满信心。 郁金香喷塑涂料。 对呀，我们疏忽了商标局和印刷厂了。 对， 凡是印有特殊标记的办公纸一定跟他生产的产品有某种联系。 真是太妙了，这才叫啊众里寻他千百度， 嗯， 目回首他在灯火阑珊处。 想了，想不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富有诗意啊。 行了，哎，我现在就去布置。 回来 啊，干嘛？ 足球开始了。 哎呀，算了吧，803，你对自己的发现不感到激动吗？啊，你还会坐在这儿看什么足球啊？哎呀，就别考验我了，走吧走吧走吧。 沈西，你快变成我肚子里的蛔虫了。好，我们一块儿去，再干他几个通宵， 然后啊，睡他个10天10夜。 嗯。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的连续战斗，803和沈西他们对全市商标局印刷厂逐一调查，最后终于在一家郊区个人承包的印刷厂得到证实。他们曾经为一家化工研究所印刷过这种公用信笺。803和沈西如同猎手发现了野兽的踪迹一样，立即马不停蹄地来到地处市西的美林化工研究所。当他们拿出印有隐形郁金香花样的公用信笺的时候，研究所林主任困惑不解地点点头。 不错，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办公信笺。请问 你们研究所主要研究什么化工产品呢？ 项目很多，不过目前正在研制一种新型的命名为郁金香的系列化妆品。当然啊，我们这个产品现阶段还处在保密阶段，请你们。 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你放心吧，我们是很会为别人保密的。 那当然，那当然了。 请问林主任 啊， 你们研究所有没有四通电脑打字机啊？ 有啊。 谁在操作？ 啊，一个新分进来的打字员。 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女的，她刚刚学会，还没正式使用呢。 嗯，哎，那么所里别的人会不会使用呢？ 这倒不清楚。不过啊，我们有很多大学生，他们玩起电脑来，不会太吃力吧？ 哦，对了，林主任 啊， 我们想看一下研究所职工的照片，行吗？ 所有人的照片？ 对啊， 可以。来，请跟我来吧。 嗯。 那，这是我们所129职工的照片和有关情况，都记录在这个本子上了，你们看吧。我那边还有点事儿。 好，谢谢，您忙吧。嗯。 哎，八零三， 嗯， 你又在搞什么花样？ 我想让你看一个明星啊。 哎，我说你啊。你老说我卖关子，瞧你自己闷葫芦里又卖什么药了？ 你快看吧，快点。 哎，你别说啊，这所的男孩子都长得有点特点，怎么都这么丑啊？也许是上帝制造他们的时候打了个瞌睡，来了一批二等品啊！ 小子， 哎，停停， 嗯， 哎，你瞧这个 了， 瞧这个，瞧这个，这个像费翔，对。活脱脱一个费翔， 你再看看，旁边身高写的是多少？ 哇塞，1.80米啊！ 嗯， 哦，他叫陆阳。803，说实话，我一向觉得我这长相在我们局里是算得上的，可是，在他面前我也甘拜下风了。 好了，沈西啊，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啊，哎你。 哎，林主任， 啊，怎么？ 来，你过来一下。 都看完了。 是啊。还有，我们想顺便了解一下，这个叫陆阳的年轻人的情况。 啊，陆阳啊， 嗯， 他是我们研究所公认的最有前途的小伙子。 嗯， 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是很多姑娘追求的白马王子。 哦。 他不但外表英俊，更主要的是他聪明有才气，什么都会。 那么他最近的情况如何呢？ 最近正在办理去美国的自费留学，据说啊办得差不多了。 哦， 签证也批了。 他美国有亲戚？ 没有，他是个孤儿，父母早就去世了，跟着叔叔过。也许是在清贫的生活中长大的缘故，也许是寄人篱下造成的性格自傲，他比较内在冷峻，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一般，没有什么知心朋友。 嗯，好，感谢林主任为我们提供的情况。 哎， 谢谢你。 啊，不谢， 再见。 啊，再见啊， 再见，再见。 803，你有把握了？ 嗯，还需要证实啊。但愿这次判断是错误的。 很遗憾吧，你已经明白，这不可能是错误的。 往往有万一啊。 唉，但不是这次。 不知道啊。 803， 嗯， 你应该高兴的。为什么？ 真说不出来，不知道。 803和沈西一回到局里， 小陈小李就向他们报告了一个情况。 803，今天上午我们从电话监听器上听到陈丹丹接到一个打错的电话。 哼，打错的电话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哎，小李啊，把这只打错的电话录音放一遍。 好的。 喂，哪位啊？ 是火车站北区吗？我找620号服务员听电话。 哦，你打错了，这是私人电话。 啊，对不起。 打错电话？哼，不对。打错电话往往是邻近的号码容易串线，而王家桥和火车站的电话号码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嘛。 你的意思是？ 是暗号。 暗号？ 对，620，也就是6月20号。对了，6月20号他们要在火车站的北区见面。 6月20号，也就是大后天。 6月20日，天气特别闷热，像往常一样，陈丹丹穿着蓝白条连衣裙，拎着一只皮包上班去了。装扮成顾客的小陈小李一直在蓝宝石商厦里四处流连，整整一上午，陈丹丹都神态自如地在接待顾客。中午11点，陈丹丹走出后门，平常他总是要到对面的快餐店吃饭，今天他却出门就跨上一辆载客摩托车，直向火车站驶去。 803，目标出动，目标出动。 803，明白，盯住目标，我们马上行动。 是。 小陈小李的摩托车紧盯着陈丹丹坐的那辆摩托车不放，眼看就要到火车站了，陈丹丹却突然让摩托车停了下来。 803，目标下了车。 接着 他走进一家工商银行。 好，你千万不能放松，我们已经在北区等候了。 是。 大约半小时左右，陈丹丹从银行出来了，他已经换了件黑红小格子套裙，戴着一顶花式草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提着鼓鼓的皮包，慢慢地向火车站北区走去。 小李，我们怎么办？ 不行，跟踪。 他包那么鼓鼓囊囊的， 毫无疑问一定是钱了。 哎，他站在大钟下面干什么？ 好像在等什么人。 哎，他朝我们看。 快给我一支烟。对，打火机给我点着，转过身，低下头。 虚惊一场，他朝北面走了， 跟着他。 他在出口处站住了，包放在地上。 小陈，看，803的车在左边。 这下该收网了吧？ 哎，小陈，你快看，那个小孩， 一个讨饭的小乞丐。哎，他悄悄地拿起他地上的包，陈丹丹竟毫无察觉。 他跑了 啊！ 803，发生意外，我们怎么办？ 看见了，你们原地不动，我们去追那孩子。 小陈小李只得原地不动，注视着陈丹丹的一举一动。奇怪的是，陈丹丹只顾四处张望，好像丝毫不知道地上的包已经被人拿走了。过了很久很久，他似乎才想起那只包，低下头去找了一阵儿，便大声叫了起来。 哎呀，我的包，我的包不见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的包不见了。还有这一包。 有钱吗？ 上面有100块钱呢。还有这本书。 还有。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没关系，这个东西找警察。 小李，我们上当了。 角落里闪烁晚风， 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世悲欢交错，寥寥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往荣的心境忠诚的 刚才播送的是《阴谋之恋》第四集《幕后之手》，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张维凤，音乐编辑殷红，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顾达，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陈丹丹由季红演播，杨大妹由杨坤演播，王金富由翁振兴演播，陆阳由宋怀强演播，马维全由王肖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凌云、吴云芳、陈兆雄、汪义南、于肖兵、隋磊、张芝、美美、王涛、翟威、珍珍、吴敏、金小静、苏东升、袁林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阴谋之恋，编剧陈慧君，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心情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淡蓝色的歌。 第五集，落网之后。 火车站北区，刑警小陈小李正紧张地盯着陈丹丹，看他究竟在等谁。不料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却趁他不注意，悄悄地拿走了他那只装得鼓鼓囊囊的皮包。在不远处的803马上指使他们原地不动，而由他和沈西去跟踪那个男孩。 803， 嗯， 我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是个职业小扒手？ 哼，我奇怪的倒是那个机敏的陈丹丹怎么这会儿这么迟钝。 哦，我明白了，陈丹丹和那个人在共同耍一个花招。 哼，什么花招？ 反跟踪啊， 更确切的说是投石问路。 对，他们是在试探看看是不是有人在监视跟踪。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出现这么个意外，监视的人一定会有反应。 看起来倒是很高明啊。哎， 嗯， 我们今天就收网了。 你急什么？ 有的是机会。 哎，注意。 嗯。 那个孩子拎着包走到水果摊跟前了。 哎，奇怪的是这水果摊跟前没什么人呢。 哎，有人来了。 嗯，这家伙就是刚才蹲在花坛边那个戴草帽的男人。 嗯，站起来可真够高的，足足有1.80米。 哼，这个家伙可终于走到阳光底下来了啊。 他拿过包了，小子还装作不动声色呢。嗯，他塞给孩子什么？钞票。 哎，注意监视。 嗯， 我长着眼睛。 哎，班里三。 嗯， 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跟着他跑东跑西的，难道还让他从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走出去？ 对。 哎，我总算明白了，原来你是为了证实一下。 是。是需要证实啊。 那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啊，得跟那孩子谈谈心了。 谈心？你可真有闲心呐。 不，你小子懂什么，这是好奇心。 行，走吧。 哎，小朋友，你在这儿干嘛呢？ 不干嘛。你们要我坐这儿吗？ 哎，小朋友，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哎，小朋友，你是从外地来的吗？ 嗯，我是从四川老家来的。 哦，四川娃子啊。 爸爸在这儿做泥水匠，我就在这儿干点零活。 干点零活？瞧你小小的年纪能干什么活啊你。 我可以帮人看行李，帮人买报纸啊。 嗯，那么刚才那个叔叔让你干什么活了？ 哦，他说让我做个游戏。 做个游戏？ 嗯，他让我从那个阿姨的脚下把那皮包拖过来给他。 哦，那么你觉得这是游戏吗？ 我也觉得不是游戏，是偷东西。可那位叔叔说那个阿姨会转过身子，绝对不会看我一眼的。 那你办成了？ 那当然了，你阿姨真的转过身子不看我，我就把那包拖走了。 然后你就把这个包交给那个叔叔了，对吗？ 是的，这是他给我的10块钱。 好，这是给你的钱，来拿来。 谢谢叔叔。 哎，小朋友，你可要记住一件事啊。 什么事？ 以后啊可绝对不要再去拖别人的包了，记住了吗？ 嗯。 803和沈西刚回到车上就接到了小陈小李的报告。 803，陈丹丹过了很久才发现包丢了，但他却说里面只有100块钱和几本书，这显然他是耍了个花招，要不要再继续监视？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撤。 是。 803和沈西回到局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们匆匆填饱了肚子，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砍大山或是看电视，而是一支烟一杯茶，照例在进行最后冲刺前的务虚和对整个案件的分析。 沈西， 嗯， 现在案情基本上已经明朗了，这个隐藏在重重迷雾后头的人就是美林化工研究所的陆阳。 嗯， 他和陈丹丹原来是一对恋人，为了某种不知道的原因，他精心设置了这一宗谋杀案。在他一次偶然发现马维权撬窃铜材厂的罪行以后，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方案就已经形成了。于是呢，陆阳故意让陈丹丹终止恋爱关系，设计让王金富爱上陈丹丹。 你的意思是说，那次服装摊的争吵和时装表演会的见面绝不是巧合， 是精心安排。因为一个人如果想寻找某种机会，他一定会找到的，不是这一次就是下一次。 可是陆阳怎么就断定王金富一定会爱上陈丹丹呢？ 因为他相信凭着陈丹丹的美貌气质和文化修养， 王金富他绝对会上钩的，而且事情的发展呢，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对，所以就有了三个月闪电式的热恋和结婚。 但是陆阳他绝不会真的让王金富得到陈丹丹，他必须让王金富在结婚这天去死。但是呢，他又不出面，他要借刀杀人。于是乎，他就要挟马维权去除掉王金富。为了使他死心塌地，他用了30,000块钱作为定金。 可是803，根据我们的调查，陆阳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穷书生，哪里来的30,000块钱呢？ 哎呀，陈丹丹有啊。 哦， 别忘了，5月6号，王金富把20万块钱巨款转到了陈丹丹的名下，而陈丹丹呢，取出了30,000块钱给自己真正的恋人去实施计划。 跟你这么一说，可真是不可思议啊！你是说他们两个人共同作案？ 陈丹丹是出于所谓的爱而心甘情愿做出这样的牺牲。哎，你记得吗？那一次他和我们谈起所谓的爱情问题的时候，眼里头所流露的那种忧郁。 对，这个细节我记得，当时你还曾经提出来过呢。不过803，你到底是怎么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他们俩共同作案？ 很简单。第一，陈丹丹和王金富闪电式的结婚使我很不理解。虽然说一般失恋的人很容易在痛苦当中自暴自弃，选择一个就去结婚，但是我觉得以陈丹丹的个性来看，他不属于这类人。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么第二呢？ 从匿名信呢，就是那封写给杨大妹的匿名信，使我脑子里头闪出了一个光点。 这个问题倒要细细请教了。 你想一想，谁对杨大妹最熟悉啊？ 对杨大妹最熟悉， 嗯， 当然是王金富了。 那么除了王金富之外，谁知道杨大妹她会去闹婚宴呢？ 陈丹丹。 对，只有陈丹丹才知道杨大妹最记恨她，最痛恨王金富忘恩负义，也能够料到杨大妹的烈性脾气一定会在婚礼上有所举动。如果再在杨大妹的火上浇一把油，那岂不是他们的计划当中又增添了一层迷雾吗？ 嗯， 所以我想，写匿名信给杨大妹的不是陈丹丹，就是陈丹丹最亲密的人。 对了，这样一来这条线就理顺了。 嗯， 你看啊，陆阳他不出面的去雇佣马维权当杀手，并让他将目标转移到杨大妹的身上，而陆阳呢，他又算准了马维权干完事儿以后没有收到钱，又不知道写匿名信的到底是谁，一怒之下肯定会向陈丹丹勒索。这样案发以后啊，马维权一定会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成为凶手。 对， 可是陆阳他难道就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匿名信上查找线索吗？ 这个家伙他早就想到了，同时他也算准了我们要在浩瀚的电脑打字机的海洋里头理出头绪的时候，他早就远走高飞了。但是这次啊，他是低估了我们的。 远走高飞，你是说他出国留学？ 是啊，他签证已经下来了，而且还买了去美国洛杉矶的机票。 啊，我总算明白了，陈丹丹今天到银行里去把那笔巨款取出来就是交给他的。 对， 那么他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803，明天我们就可以收网了。 喂，我是803，请讲。 陆阳拎着皮包去民山路了。 好，撤回监视网。 803， 嗯， 为什么要把监视网撤回啊？ 在那条路上有一个黑市外汇交易场所。 哦，对了， 陆阳这小子一定是去兑换美钞去了。 那我们怎么办？ 从现在开始， 嗯， 好好的睡一觉。 明天一早啊就赶往机场。 哎，等等、 啊、怎么了？ 我记得飞往洛杉矶的飞机好像不是早上的吧。 小雷 啊， 得以防万一呀、啊、 哦。 第二天一早，阳光明媚，虹桥机场国际航班候机厅像往常一样，熙熙攘攘的人声，滚动的行李车滑轮声，以及播音员的声音，显得忙碌而又热闹。303和沈西稳坐在机场签票处，眼睛像扫描似的注视着过往的每一个旅客。 哎，803、 嗯、 我这么傻的是不是守株待兔？ 去美国的并不是洛杉矶一个航班。 嗯，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 了，接下来的航班 是 去美国纽约的 航班开始签票了。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了， 注意， 飞往美国纽约 114 航班开始签票了。 嗯，果真是金蝉脱壳之计、啊、嗯， 哎，你看他旁边是谁？嗯，入口处呢？陈丹丹在和他告别呢。 陈丹丹当然不会送到这儿 了。啊，陆阳这小子今天可真漂亮，黑西装红领带，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欣赏他的风度呢。 飞往纽约的114航班， 他过来了， 走，小心，该我们干活了。嗯， 飞往纽约的114航班就要起飞了，请上机的旅客。 先生，请出示您的护照和机票。 请看，小姐。 陆阳先生，您的护照好像有点差错，请跟我来。 啊，护照？哎，小姐，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能不能？ 很快的，只要核查一下，用不了多少时间。 陆阳满腹狐疑，然而却又不得不跟着签票员走。当他走进一间房间的时候，突然极度恐慌，因为他看到了保卫处三个字。他马上转身想跑，803和沈西已经赫然站在了他的面前。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 叫陆阳？ 是啊，我叫陆阳，我马上要上飞机去美国了。你们有什么事儿？ 我们是公安局的，依法逮捕你，这是逮捕证。 我犯什么罪了？哎，我犯什么罪了？我抗议！ 确实会对你做出公正的判决的， 陆阳。 别让我们强迫你，把你的手伸出来。 你们搞错了，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 哎， 走。 陈丹丹，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你也得跟我们一起走，还要不要看逮捕证啊？ 哦，天哪，完了完了。 陈小姐，请你安静些，走吧。 五八特大杀人案历时一个多月终于破案了。审讯室里，陆阳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公认了全部的罪行。 陆阳，最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王金富呢？ 我跟他有仇有恨。 奇怪了，你们本不是一类人，生活在互不相干的环境当中，有什么恩怨？ 我被他骗过，被他害过。 嗯，为什么？ 为了钱。 又是钱。 那是两年前的事儿，我考出了托福，获准去美国自费留学。你知道这需要很大一笔钱的。我当时大学刚毕业，两袖清风，为了筹集这笔钱，除了工作以外，我整夜整夜地为别人翻译资料，业余时间还要当家庭教师， 又四处借款，终于汇集了400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目。那天我去闽山路黑市场去兑换美金，就碰上了王金富。 朋友， 嗯， 想兑外币吗？啊， 哎，美元怎么换法？ 1:8呀、啊，怎么样？ 1:8，太高了，能不能再低点？ 凭良心，我这是最低的了。 哎呀，我跟你说， 算了算了，看你读书人模样，1:75怎么样？ 1:7吧，1:7。 嘿，看不出你啊，还蛮会讨价还价的。好，1:7，成交。 好，这是40000块钱。 嗯， 那好。 哎，大妹，拿大票。 哎，给。 好，这是5710美元，你点一下啊。 就在我刚要打开包点数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警察来了！警察来了！”马路上的人四散逃开，王金富和那个叫大妹的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我呢，拎着塑料袋跑回家，打开一看，顿时傻了。原来这扎成一捆一捆的，除了面上一张美元外，其余都是白报纸啊！我当时就晕了过去。醒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他们。 找到了。 找到了。他正若无其事的和一群人谈笑着。我一步冲上去。 你这个骗子，你还我钱。你钱拿来。我钱 一个裤裆没管好啊，掉出个你来。你还你什么钱呢？啊，这。哎，哥们儿，你们看看。大白天的有人来敲竹杠。哎， 长眼睛，我这老哥头上拍苍蝇。 我是不是吃亏了？你拿了我40000块钱，换给我的是旧报纸，都是旧报纸，你知道吗？好，你不还我钱，我跟你拼了。 还来真的嘞，哥们儿，给他尝尝滋味怎么样？ 好嘞， 你这是 要你给我滚吧。哎呀， 哎呦，你这 我非但没要回钱，反而被这帮流氓痛打了一顿。我恨这些无赖，我更恨王金富。我决定要惩治他。 这些无赖当中有一个就是马维权，对吗？ 是的，我一直在找机会，最后我瞄准了马维权。 是因为马维权他胆大包天，作恶多端，对吗？ 是的，我要捏住他的把柄，借他的手杀了王金富，形成一个连环圈套。为了这个机会，我足足等了2年呢。终于，我发现了马维权撬窃铜材厂的罪行，我便开始实施了我的计划。以后的事儿，你们全知道了。 为了这，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和一个姑娘。 我是发疯了，我是发疯了。 你不值得，你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工程师、专家，获得神圣的爱情。可现在呢，你毁了你自己，你对不起你自己。 不，我不后悔，我不后悔。我唯一对不起的是丹丹，他是那么爱我，他为我牺牲了一切，是我害了他。 走出审讯室，803一句话也不说，沈西也无法打破这种沉默。 哎，沈西。出去走走吧。 我也刚想提议，可是我怕你情绪不好。 是不好。案子虽然破了，可是我的心里头沉甸甸的。 803， 嗯， 可 真没想到这个案子到头来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无论如何是个悲剧啊。 每一次破案我总是反问自己，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才不再发生悲剧啊？ 不可能的，人类要是没有喜剧和悲剧，社会就不会前进了。 是这样吗？怎么跑到车站上来了？ 等车上车了。 上车？去哪儿啊？ 嗨，火车站呢。 为什么？ 803，幸好这个世界上不总是悲剧，还有喜剧呢。今天就有一个特大喜讯。 你这小子又卖关子，什么喜讯？ 我中午接到一个长途。 史红打来的。 803，想不到你和梁达的地有感应啊，挺准的嘛。我告诉你，他和梁达的疗养已经结束了，今天呀要返回上海了。 你去接他们？ 是我们。怎么？你好像看上去有点不大愿意嘛。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了。 车来了，车来了。 你这小子，原来你也给我设了一个圈套啊！ 虽说是个圈套，可是个甜蜜的圈套啊！啊，走走走， 上车。 刚才播送的是《阴谋之恋》第五集《落网之后》，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张维凤，音乐编辑殷红，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顾达，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陈丹丹由季红演播，杨大妹由杨坤演播，王金富由翁振兴演播，陆阳由宋怀强演播，马维全由王肖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凌云、吴云芳、陈兆雄、汪义南、于肖兵、隋磊、张芝、美美、王涛、翟威、珍珍、吴敏、金小静、苏东升、袁林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